这不近乎吗？ 你甭聊这近乎啊！我是男的啊， 管你男的女的干嘛？ 那不行， 我也不跟你搞对象，不说会儿话吗？说这， 告诉你啊，我是男的啊，男的， 哎，就算男的。 什么叫算男的？就是男的。 行，你就是男的行吗？ 啊， 你是男的行吗？ 行。 其实我不在乎这， 我在乎。那什么事儿啊？ 就是你懂戏，咱就说一块儿去。 哎， 施空长这出戏你听过吗？ 当然听过了。 你听过 啊？ 行了 啊， 你猜猜，我在这出戏里，我担任一个主角。 主角？ 我去谁？ 这主角干的？诸葛亮。 诸葛亮啊？诸葛亮那不有谭富英吗？谭富英那不活诸葛亮吗？我把这个角让给他了。我是主角。 主角？司马懿。 司马懿那是铜锤花脸，那不有裘盛戎了吗？裘盛戎的司马懿，我是主角。 主角？ 对。 马谡。 马谡那有刘连荣，刘连荣的马谡，我是主角。 主角？王平。 那不有哈宝山了吗？李子老生。我是主角。 主角就是二老君 那是小花脸，那我萧长华马富禄，我没告诉你们我是那主角。 他这里边没主角了，这个 你猜呀？ 猜不着。 猜不着了 啊？猜不着。 我告诉你 啊， 我 啊 打旗儿。 嗨，说这么热闹你打旗儿啊？ 哼，你看谁呀？我一说我打旗儿，你看什么？打旗儿。打旗儿怎么了？ 打你不就打旗儿的吗？ 你看不起打旗儿的？ 那没那意思。 你看得起那角儿 啊？ 角儿好，他一个人能唱戏吗？ 哪有一个人唱戏？ 没有打旗儿的，他唱得了吗？ 那唱不了啊。 再者说了，打旗儿跟打旗儿还不一样了。 那有什么区别？ 打旗儿分头旗儿、二旗儿、三旗儿、四旗儿。身份不一样。待遇不一样。 是啊， 我再说白了吧。就唱这一出戏 啊， 挣的那个钱都不一样。 劳务费不一样。 对。 那我问问您啊，这个头旗儿他能挣多少钱？ 好家伙，那头旗儿现在唱一出戏，那还了得？那一出戏他怎么着他也得十块。 十块钱 啊， 一个打旗儿的。 对， 头旗儿。那二旗儿呢？ 二旗儿五块。 哎，这怎么差一半啊？ 对，二旗儿。 三旗儿呢？ 三旗儿七块五。 这不对了，这个啊， 怎么了？ 怎么这比二旗儿还多呢？ 你不懂了吧？ 不懂。 三旗儿啊，他得带着四旗儿。三旗儿他也是头。你懂得什么？你要怎么你没打过旗儿啊？ 我打那干嘛呀？四旗儿多少钱？ 四旗儿少点。 多少？ 一块五。 一块五毛钱。 怎么了？ 太少了这个。 少啊。他少他的有咱的吗？咱打旗儿咱也不是吹。咱怎么着咱也得打那个。 头旗儿。 四旗儿。 您就挣那一块五。 我就那一块。我跟你说实话 啊， 我不是打旗儿。 你。 我不是打旗儿，我怎么又打旗儿？ 那你问谁呀你？ 这里有原因呢。 啊， 我是戏迷。我爱听戏。 是 这么好的角儿来了，我能不听吗？ 应当听啊。 听没钱呢、 那还听什么呀？ 我想没钱的办法。就那中国大戏院呢那个年头它有一个后门。 是 那个后门通着马路。我打后门进去，我到后台。谁找我要票？ 那谁还找你要票 啊？我想好了，到后门了一看，关得挺严。啪啪一叫门。开门的是一个老头。 老大爷。 开开门他不认识我。一开门一看。你干嘛？我干嘛？我听戏。我干嘛？听戏。行，你上后边跟我。走。 呀。 我走。我这就走了。干嘛？你不走你还泡二年怎么着？走。 走。 我走了我真走了。 走啊。 回见。别送了。 也不谁送你了。 不让进去 啊。 不让进去没关系 啊。 打前门。 走前台。 打正门我来回试试 啊。那行啊。 我到前门一看，俩票口。一个票口俩人把着。 对。 把的还挺严的。 当然呢。 没关系 啊， 闯一回。 愣闯。 愣闯你闯不了。 哦， 你这尖嘴猴腮的，这模样哪能？ 你管我模样。 我有这派头啊。 是啊， 大摇大摆我到那儿我就 进去了， 就给我拦住了。 拦下了 票。这些个眼不能含糊。 是 你得跟他横点。 怎么横啊？ 啪一倒背手。

放映近千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给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天。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沙眼，恰似山坡绿玉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以晴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需要注意调整穿着。今天白天气温宜人，适宜户外活动。预计未来3天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逐渐回升。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气温适宜，空气质量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1，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8到23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管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到梗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争脸，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为训，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梗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上半段我们听尹笑声、邓继增合说的《空城计》，听了一半还没听完呢。说到这个段子呀，是传统相声名段，早先有些老先生当年哈表演的时候，那么经常是杂学唱，最后呢用《空城计》这个部分作为一个结束。也有一种版本呢，就是单说《空城计》，把它说得很丰富很饱满。侯宝林先生的版本呢，应该说得很精炼，也成为了《空城计》的一个标准版本之一。尹笑声、邓继增二位合说的这段传统风貌十足，台上台下互动特别热烈。您听尹先生学这个京剧《空城计》当中司马懿的这一段唱的，真是老派花脸的格调啊！请您继续欣赏《空城计》。 这时候角儿上，角儿到台口有一个碰头好， 刚起台起，刚起台起，刚起台，唱 一亮相 哦， 碰头好， 抬三锤， 唱两句流水。 是张口呀，小耳朵摘心，大队人骂你就往前进。 好，唱完了，别转身，后背冲着观众。这时候打快枪锤， 刚起抬起，刚起抬起，头曲领，二曲下，三曲领，四曲下，司马昭、司马师下，都下去之后，这个角儿转大圈儿，再回到台口， 是 唱最后一句， 哪一句啊？ 休要放松，直过空明，咣踩踩踩踩踩，咣踩咣踩，一下场，就这么简单， 挺圆满。 就因为这里边有我这么一个棒槌， 怎么样？ 全砸了， 哦，全砸了。 他没告诉我， 哦， 忽然间在后边唱上， 是啊， 中途路上得一个信，唱完了，大伙儿一喊，哇，吓得我差点蹦起来， 是啊， 你喊什么喊什么？

算了啊，那这还别演了。那你这么，你换情节也行。 换情节啊？ 哎，换哪个？ 我想想，真实发生在身边的情节 啊啊啊！ 有了 什么呀？ 咱们俩呢，来一个，我想想啊， 哪个？ 比方说啊， 哎 啊，酒后开车， 来就来这酒驾， 就来这酒驾了。 那成啊， 行不行 啊？可以，没问题。 哎，这酒后驾车， 哎， 咱俩分分角色。 那我来警察呀，是不是？ 你刚才不还演流氓脸那么换的吗？ 不是，那不成，我这个形象气质这劲头像一名人民警察， 像警察。 哎，我来警察。 那这么办，你给大伙敬一礼。 你敬礼，这怎么样？ 反了。 这样。 哪边反那边？ 这边。 猴啊！ 怎么来？你说啊？ 拿这手啊，往太阳穴这放，明白没有？ 好，再来一回。 来，敬礼。哎， 怎么 放谁呀？放你呢？ 这有什么难的？这不用教。 行，我来一喝多了的。 啊啊啊！ 大伙知道，一到逢年过节，就是酒后开车啊，挺严重的。 哦， 你想那喝多了酒那人一般什么状态 啊？ 你越说他喝了，他没喝， 不承认。 您在北京，咱们北京人一上饭店去，又一到夏天的大排档，哪饭店没有一个两个这样的？一个， 你喝， 啊， 哎呦， 真的，你干嘛呀？对吗，儿子？ 这位都活不到天亮了。 嘿，嫂子，你老娘们，你给我坐下，你坐下，你，我跟我大哥这说话，明白吗？我们哥俩十年了，你知道吗？ 什么呀？ 你知道什么？你别说话，真的，行吗？ 他这对面都不见得有人，就这人 老有这主。 哦， 一会儿人家嫂子那劝兄弟别跟你这，我开车，我开你的车，飞机，飞机，哎，给我一样，我给你都是开了。 嘿， 甭管我开车，我失败，我开车开三十多年了，你出不了事，老弄这个。 酒后还要开飞机， 哎， 好。 劝不住，最后让警察给逮起来，年都过不好。 是， 今天咱就来这个吧。 啊，那就我来警察。 行，你来警察。 你就来这个醉驾司机。 我来这喝多了的。 啊，可以。 行不行？ 试一回。 哎，那我打那边来。 好。 你在咱们剧院门口这个， 我叫西单十字路口。 哎， 好， 你在执法。 没问题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这个交通警察。现在咱们这就是西单的十字路口，我涉卡酒后这个查，哎，夜查酒驾。哎，你看。这个人呀，有可能就喝酒了。行，你就别摁了，别摁了，你都没摸着方向盘，你行了啊啊！来，同志，哎，先喝， 起来， 同志，来，吹一下我们这仪器，哎，往哪儿吹呀？往这上头吹。哪儿来的声儿？你这放屁呢是吗？啊？吹，使劲吹啊！往回嘬去了是吗？啊，我这里我跟你说全是酒精，越嘬越多啊！吹， 你看， 你还挺厉害，我甭看了，好，你看没有？14000，就是你这个，你喝多少酒啊？把车灭了啊！跟我下车接受。 你看， 来， 耍流氓！ 哎， 你碰警察碰我！ 男的，我跟你耍什么流氓啊？ 你那是我跟你，哎， 不是你那么厉害，赶紧下车啊！ 我下什么呀？ 下车给我上警。 你知道我是谁吗？ 谁你也得下车。 你给我闭嘴！ 嚯！ 你闭，你不就是一警察？你在北京当警察，你牛什么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问你们局长是不是姓李？李局长，李局。 你等，别是李局啊！你还真猜错了，不姓李。 副局长。 也不姓李。 大队长。 不姓李， 副大队长， 也不姓李啊。那还啊， 对，中队长， 这好。我跟你说，你喝这么多酒，这么对付，这酒劲出不去。中队长也不姓李， 谁都不姓李。 嗯， 无所谓，对吗？你警察，你牛什么呀？你要怎么着我？你说 怎么着？你拘你今天？ 你拘我？你吹哪？你这我在我眼里就是孙子，你。 我告诉你，你要这么说话啊，我给你罪加一等，知道吗？ 你别跟我， 干嘛呀你啊？赶紧下车啊！ 我，就